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健康管理啊，其实我们聊过很多这样的话题，冻龄逆生长可能是溢美之词，但也确实是我们很多人的向往。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专门有请到两位嘉宾，生命会联合创始人、董事长陈丽。您好。 北京广播电台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陈丽。 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医疗投资圈的肖恩大侠施国敏施总，您好。 大家好。 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确实是很多人的向往。先进的精准医疗健康管理，可以实现延缓衰老、预防疾病吗？如何不出国门，享受全球领先的医疗服务？尖端科技、高端服务，会不会曲高和寡？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生命会联合创始人、董事长陈丽，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施国敏，跟您一起讲讲生命会的生命力。 两位都非常忙哈，跟你们接触起来看起来日程都是安排的非常满。那么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时间表越紧张，好像就越没有时间来管理自己的健康，这是不是比较普遍的情况？ 确实是的，这也是我们生命会从一开始为什么选择从精英人士的服务开始，就是因为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企业责任都应该是远远的高出大众的一个社会的平均水平，但也因此他们其实的身体的状态，尤其是在年龄的衰老、整个健康的这个甚至包括寿命，其实是比我们说的大众的平均水平要少了差不多8年。 哦，少8年呀。 是这样的，对。 哎呀，这个成功看来真的是用命换的哈，是要付出代价的。 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给予自己的时间确实是要比一般的人要少很多，但同时承受的各方面的压力要大很多。 嗯，这个不管是你穿上了追求事业的红舞鞋，还是像一个陀螺一样疯狂的旋转起来，这个不是自己想停就能停的。工作的节奏和生活的步伐可能有时候是不得不那么快，但是对于自己生命的消耗也是在所难免。 无论是在企业里面承担责任，还是律师、会计师，还有演艺人士，其实很多时候就已经是身不由己，就从时间上来说已经很由不得他了。对， 是。 那今天这个话题哈，为什么邀请到您两位来聊，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们的履历，方便大家更好的了解你们的背景。 生命会联合创始人、董事长陈立是中国第三军医大学完成的临床医学学业，并且成为临床医生，在英国女王大学从事临床医学研究，获得硕士学位，曾任宝洁亚太首席美尚科学家、大中华区美尚事业对外事务总经理。2012年，在以沈南鹏为代表的红杉资本等知名企业家和投资机构的支持下，陈立创立了包含生命会、生命会 Light、 生命会 Plus 的系列品牌。生命会是中国抗衰老促进会的副理事长单位，拥有首个国务院特批的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资质。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施国敏在医疗投资圈里昵称肖恩大侠，北京大学工学院医学院医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曾经任职于建银国际医疗产业基金、易凯资本、美敦力公司，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任教授研究助理，在医疗健康和消费行业都拥有丰富的投资并购和产业运营经验。华盖资本成立于2012年，专注于中国市场的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目前管理有多支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项目近100家。两位都是学医的哈，师总也是医学生，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也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是吗？ 对，其实确实现在是每个人的工作压力都非常大，你让我认为现在最宝贵的是什么，我觉得可能还是时间，这么有限的时间我们用于关注自己的健康确实相对还是少了一些。 嗯，有什么比较高效的办法能说我不为了管理自己的健康，或者是我需要做个体检，我就不得不在等待上花更多的时间哈？怎么能高效的利用这个时间，哪怕是用于健康管理的时间，最好是它的效率能是非常快捷的。那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生命会的一个服务理念？ 是的，其实我们很难做到完全按健康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实话实说，挺不好意思的说，我是一直在倡导这个理念，但我自己都做不到。比如说，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熬夜。那我每天都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在11点以前睡。但我的工作状态就是，我可能差不多回到家吃完饭，全部安顿下来，就已经11点了。然后我特别享受晚上自己独处去整理思路的那个时间，这么一整理就差不多到12点1点，是一个常态。就我自己都做不到，那我怎么能够要求大家能够去每天睡足了8个小时，然后有足够的时间去锻炼？我不是说不应该，我们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客人一定要这样去做，但很多时候你还是确实是没有办法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我们就希望在整个的服务理念和我们的解决方案方面，一方面的话呢，就用一些点石成金也好，或者叫画龙点珠这样的一些技术和产品，让大家在还是那么忙，还是这样的压力，还是不得不经常吃盒饭，仍然能够在疾病的预防、衰老的延缓、健康和美丽方面呢，还是会能够有它的这种提升和进步。同时的话，也是在整个服务环节尽可能考虑到客人的时间和方便性，就给大家提供无论是地理位置、时间位置、隐私，以及给他们整个解决方案的一个有效和配套。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服务精英人群特别需要去考量的。 对，所以我也觉得应该是说更有效、更便捷、更有品质、更有效率，应该是这么几个词，应该 是这样的。 对，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需要更有效、更便捷和更有品质的这种健康管理哈。 对， 因为8小时的睡眠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奢望了，那有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是相应来说可以高效有品质的来补充自己的生命能量，而不是让它一直处于一个消耗和透支的状态，这可能是我们想要期望寻求的一种平衡哈。整合国际领先医疗技术，让您比 年 龄 更 年 轻， 这是生命会的一个理念哈。 是的， 这不只是心态上的，更是生理上的， 从内到外的。对， 生理、心理、社会，这是我们医学上倡导的健康。 那我当然是希望60岁的人，我有30岁的心态，还要有30岁的心脏和血管哈。那真能做到吗？这是不是天方夜谭？是不是太夸张？ 不是的，其实美国有一位挺著名的抗衰老医生，他叫 Dr. Michael Ruizzi， 他的有一些书已经翻译成中文，是在中国上能买到的，就比如说是真实年龄等等。 那其实它是经过了十多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他把人的年龄分为两种，一种叫做生理年龄，就是爹娘给的那个年龄，是我们改不了的，是身份证上的那个年龄。那还有一种就真实的年龄，就是确确实实他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科学的手段去检测，比如说您现在的年龄是假设是30岁啊，但是您的皮肤可能只有20几岁，然后您的消化系统还有您的免疫呼吸系统骨骼内分泌，它可以是呈现是不同的一个我们叫真实年龄的一个状态。所以后面我说的这个就是体现这个人真正的一个全身器官的综合年龄，叫真实年龄。所以其实我们身边已能够看到不少的例子，你就会发现哎，都是相同的年龄，有的人看上去就是比其他的人更年轻，尤其是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刚毕业那一年不显，但是十年的时候二十年，像我已经去参加30年同学聚会的时候，你能看到就大家的年龄相差，就从外观，从精神面貌，从对一件事情的好奇心，以及一种乐观的心态的这种状态，可能就是真的是差了十几二十年， 会有非常大的差异哈，在 反差可能非常大。相反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他明明只有二三十岁，但是由于过度的加班，过度的疲劳，早就是一副中老年的样子了。 或者是这个心梗啊猝死的这个问题发生在中青年身上的也确实越来越多哈，也 是这个现象还是非常严重的。我身边今年碰到的创业者已经有2个已经早早的因为过劳就去世了。 哎呀，是不是你们投资人给人家压力太大？ 就像 压力也很大。 一个朋友4月份的时候我们还在北京聚会，然后还吃饭等等，昨天看到就是突然走了，也是其实他也就还不到40岁。 这些都是挺令人悲伤的一些事情， 对， 就发生在个体都是很难去接受的， 非常 遗憾。但是确实现在也是都市生活的一个压力， 这种高压不仅表现在心理上，偶尔的这个焦虑啊抑郁，它更重要的是有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一些不适哈，小病或者一些疼痛就忽略了忽视了，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然后往往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您刚才说这个整合医学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感触的也是健康管理的理念，您说了有很多它是一个综合的对于人体真实年龄的评测哈， 对， 这个可能跟我们去就医要到一个大医院找到我具体哪个不是对应的科室，甚至具体到这个科室里我要看哪个更擅长的医生，有很大的区别呀。 对，这是非常大的区别，这也是我们就是生命会国际抗衰防癌医疗中心希望填补的这样医疗服务的空白。生命会医疗中心提供的更像是 4S 店的这样的一个保养，而医院的话更多的是你抛锚在路上了，需要去看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一方面的话，它整个跟衰老相关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减退，还有逐渐出现的这些慢性疾病，其实一方面的话它是成系统的，而且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不是一个单器官的问题，你的免疫能力、内分泌、骨骼、肠胃、呼吸等等等等，它是逐一开始都逐渐进入了这个衰老的一个系列，这也是抗衰老跟一般的传统治病的医疗最大的不同，就它是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而且它是一个基本上会是你一生都需要去做的一个努力。 所以从医学上哈，从现代医学发展之后，把人从微观上或者局部具体来研究，研究到非常细致的领域，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到现在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大家的哲学路径可能都是更要把人看成一个整体来提倡这个整合医学哈。 对， 施总您理解的情况是不是也这样？ 我觉得您提到这个系统性的和整合医学这两个词就用得非常精准。其实过往我们在看我们的中医，其实中医本身就是讲究这个系统性的，但可能是过往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缺少了一些西医的一些思维。但是西医呢，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说基于非常精准的由 A 到 B 到 C 最后到疾病，它是过分的可能集中在某一个点某一个线上，它在系统性上相对会稍微欠缺一点。但是目前我们整体的科学的进展应该说是既侧重于西医的循证医学的理论，又得去侧重中医以及整体医学发展的这个系统性。 这么一个路径。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新的一种健康的一种理念。所以提到整体的这个医疗，那我们会碰到有预防医疗，然后也有这个治疗的医疗。那我的理解可能更多像生命会很多就是偏向于这种预防性的。 嗯 啊，我们中国人也说上医治未病。 嗯， 我们更伟大的医生往往是从预防疾病开始的。 扁鹊他哥哥是吧？ 对。 就有人问他说：“你这么医术这么高明，还有比你更高明的人吗？”他说：“有，是我哥哥，因为我哥哥他。”就是从上医治未病的入手、所以他的管理的这些病人、基本上是老有所终、所以的话呢其实都没有到有突发疾病的状态、因此好多人就不知道他、而扁鹊的很多人找到他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发病的状态，而且是比较严重了，所以他反而知名了、但是扁鹊本人说更厉害的是他哥哥， 是他哥哥， 当然这是一种我们没有办法去考证，但这个理论和这个观念是对的。 嗯， 其实我也觉得一方面是从这个本身科学医学发展上的角度，我们需要这么去做，从更多侧重预防医学。以前是因为我们可能技术上医学的技术发展没那么快，但现在医学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好。还有一方面我觉得更多应该从经济这个角度，如果说你能够把很多疾病在未发生之前就把它给抑制住，把它给控制住、那么你直接产生疾病这些人群相对它的数就会减少，这意味着社会医疗的支出它这个压力就会减少很多、那这样的话你从既从科学上又从经济学上你就会得到一个整体的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所以健康中国要做好预防哈，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生命会也是在践行这样的理念。 是这样的，就刚才我们讲到了比如说像心脑血管猝死越来越年轻化了啊，但事实上的话每10个心脑血管的猝死如果提前管理有9个都是可以被预防的。 嗯， 同样像癌症是我们目前全球都是疾病导致的死亡原因是排第一的。 嗯， 但是癌症如果发生在早期，80%的癌症都是可以被治愈的。 嗯， 那在美国的话，这个数字大概是在60%多到70%，日本的话呢，可能是70%多到80%。而中国的癌症治愈率只有30%。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发现的比较晚。 确实，按国际抗癌联盟认为，1/3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1/3的癌症如果早期诊断，它是可以治愈的。 是的。 那么1/3的癌症是可以减轻痛苦、延长生命的，仍然是可以带瘤生存的哈。 对， 所以大家完全没有必要去谈癌色变。 是的。 但是为了做好预防，因为癌症毕竟是我们基因里没有淘汰出去的，随着这个细胞和人体老化它早晚会出现的，所以要做好更早的筛查。 是的，刚才您说的非常对，癌症其实是一种代谢性的衰老性疾病，85%的癌症都是发生在45岁以后的人群，当然现在已经越来越年轻化了。那么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癌症的预防或者是说抵抗最核心的就是两条，一条叫做是早发现早干预 早 治 疗。 对 对 对。那么这个发现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技术不断的去演变和创新的过程。就像以前的癌症发现主要靠影像设备，那多少年前的话主要靠 X 光，但 X 光你能抓到的这个肿块它基本上是已经是要有蚕豆或者是差不多一个小核桃这么样的一个大小， 对，非常明显， 对，得是一个足够大了。那后来出现了 B 超，然后出现了 CT 核磁，这些影像学的检测基本上都是要长到一定的大小，就是我们说差不多要个黄豆，然后或者是这样以上的大小才容易被影像学所发现。那么现在科技进步更多的是可以用到了蛋白细胞 DNA、然后呢从基因的层面上去做提前的检测，就比影像学要更加的提前，甚至可以提前到3到5年。而这3到5年其实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是。那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哈，施总，您接触到的便于我们预防疾病的相关的技术，不管是癌症肿瘤的早筛技术还是医疗机构，现在市场上是不是也涌现出来了很多？ 对，其实我们这块也是一直都在看，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病率，其实我倒觉得并不一定是现在发病率高，而是说有一些之前并不能诊断的，现在我可以去诊断了，比较早的阶段检查出来了，所以实际上癌症的发病率它是在提高，但是 因为诊断技术的增加，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一些早期筛查的一些技术，所以使得这个能够筛查出来的癌症的患者是更多了。现在的有一些影像学的一些诊断也可以在肿瘤非常小的时候就能诊断出来，随着这个比如 CT 的断层扫描，它那个断层的增加，它变得更细致，它一些三维还原技术，它可以把很早的一些癌症也能诊断。当然另外就是我们基于基因蛋白一些特殊的一些生物标志物，随着对这些的研究的深入，也可以非常早期的可以去诊断。所以因此我们会在一些诊断方面的技术我们会去关注，一些新的技术它可能有突破性的一些进展我们会关注。同时呢，就是一些新的干预，就是新的这种治疗方法，包括一些新的一些基因技术细胞治疗的一些技术。所以我们是基于技术产品以及这个医疗服务。当然提到这个医疗服务，就会有治疗癌症的这些医院他们所能提供的医疗服务，以及这个治疗癌症之后他们可能有癌症的这个术后康复。 之前看了大量的宣传，过去我们是比较推崇于海外的医疗技术，不管是检查设备上还是产品服务上。那么在海外医疗兴起了之后呢，也有大量的宣传是说去美国治肿瘤啊，去日本做体检啊，有很多这样的市场上的产品。那么真的想跟两位求证哈，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医疗服务上，健康管理、癌症早筛和抗衰，我们真的还需要奔波远出国门寻求相应的技术吗？国内的技术和服务能跟国际相比吗？ 其实预防医疗和健康管理是一个持续性的事情，它不是说做一个动作做一次检测就算是把疾病就预防了和健康管理就管理起来了。相反，它是一个基本上是这一年当中甚至这一生当中是伴随着你要做很多次不同维度的从检测到去调理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最方便的一定是找家门口的医疗机构。出去国门的话你可以完成一个单项，但第一从时间上你不可能长期在那儿待，就创造了很多的不方便性。第二从语言上，尤其是医学的语言，其实是你如果听不到原汁原味的医生解读，你是听不明白的。就我们有很多生命会的会员，原来都是要定期的跑美国跑日本跑瑞士，现在都回来了，就是因为在时间上语言上以及在地理空间上的这种方便性和有效率，就我们说的有效性。所以从生命会的定位来讲，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访遍全球啊，把抗衰防癌这个领域全球最好的技术产品和专家请到中国，让我们的客人不用远渡重洋，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持续的抗衰防癌和健康管理的服务。 这是真正有效率的，节约时间的哈。 是的。 那从施总来看呢，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出国去治疗这些癌症，确实在很多有一些肿瘤的治疗方面国外是比我们要先进。我觉得先进的地方在几个点，一个是他们有更好的一些技术，治疗上的一些技术，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基因治疗的一些技术，这些技术其实我们目前中国相对来说是比他们要落后的。另外是他们可能有更多创新的一些药品，另外呢就是说除了技术和产品之外，他们的服务确实有些做得比我们更好。另外他们对整个这个管理的体系，应该说是系统化的管理方式上可能会比我们更先进一点，它是结合了治疗以及这出院之后的一些治疗都在一起的一种方案。而中国目前有一些癌症其实也就是简单的你可能做个手术就完了，或者是有一些可能一些药品治疗它确实相对来说是不成熟。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说中国发展潜力非常大，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好，所以在部分癌症的治疗方式中国其实一点都不落后于国外。那如果说 尤其是手术啊， 对，如果手术经验上的话，那肯定是中国的外科医生手术是最好的， 因为经验更丰富。 对见的这个患者多了嘛，操作的例数多了。当然如果说再考虑一下刚刚陈总提到的一些交通啊，包括语言啊，包括这些综合去看，确实作为患者你就得综合考虑了。 对，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会推荐比如像癌症的预防这件事情，如果是一个健康或者亚健康的人希望做到预防，或者是癌症的预防、衰老的预防，其实在国内找持续能够管理你的医生和机构是最好的。但如果要是发生了一些癌症，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疾病或者是已经是中晚期，想寻求 最先进的治疗方式，尤其是在这个生物医疗啊各方面的这个方式的话呢，如果经济情况允许，是可以去国外去寻求治疗的。这也是现在我们说的海外医疗最就是最有价值的部分。那么从整个的这个我们说服务环节来说，现在这个互联网已经越来越发达，然后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远程会诊和这个第三方医疗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像我们生命会也会给我们很多的客人或者他们的亲属，如果得了重大疾病，那我们帮他联系无论是美国还是这个日本的我们说远程会诊，也是都是可以去实现的。其实说到肿瘤的预防，还有另外一个预防的层面，就是预防复发。这一点我应该说我们就在中国的话呢，朝这个方向应该还有更多的一个提升的空间。就比如说我们说到肿瘤术后的康复，那在目前咱们国内还是比较偏向于我做完手术然后做完放化疗就完了， 对，我就回家了，然后我的生活习惯可能也没改善，然后我跟医生又脱离了关系，没有人给我做癌症后手术后的健康管理哈。 对对，其实做完手术和医院的治疗只完成了癌症治疗的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就他决定了他复不复发，能不能活过五年，活过五年就相当于是治愈了，很大程度上是有三分之二，你想是取决于我们说肿瘤康复。那这一块的话呢，应该是不得不承认我们国内的手段还是相对比较单薄。比如说乳腺癌，那做完以后呢，像国外的话，它有很就是直接向乳房再造，对呀，让你能够重新回到一个健康和美丽的一种状态，这也是很重要的。饮食健康、生活方式、免疫力的不断提升，以及甚至心理的干预，容颜和形体上的一些帮助，能够让他们尽可能的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 其实确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从整个中国现有的医疗资源的角度去看，那国内公立的这些医院基本上承担了大部分的肿瘤治疗任务，特别是像公立的三级医院，基本上承担超过了80%的肿瘤治疗任务，这个是我之前做过一些调研的。这就意味着它实际上在运转上已经是超负荷的在运转了。 所以它没有精力再去做癌症患者的整后管理，就作为临床医生而言， 整后这块确实相对就没有精力或者说没有时间去做，所以它就必然存在着一些下放的一些任务，这里面就包括了一些民营的高端的一些医院或者民营的相对中低端的，它都会去做。释放出来的市场空间还是很大的。为什么刚刚陈总提到他叫客人，我们也叫客人也叫客户，不能单纯叫患者呢？从更长远的角度，他就是一个购买了医疗服务的这样的客户。 对，我们不希望一个人得了癌症以后就被打上这个标签， 患者的标签。 对对对，而且是希望他能尽快的回到一个健康甚至是健康加美丽的生活。就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做完化疗头发是基本上是没有了，对，那就你就是要去选择这个假发呀那些等等。而像在美国啊日本，它会有专门为化疗的患者提供的假发，所以它那个头套里面是非常的就是这个纤维各方面做得很细很柔软，因为在化疗期间的人他的整个的免疫水平是很低的，所以就不要在皮肤上面有任何被感染或者是划伤的机会。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我们能够为肿瘤的我们叫客人吧，提供的更加细微的一些服务和关注。 就是在疾病来袭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去应对哈，然后也可以在之后更好的生活更美的生活， 大家可以不用再谈爱色变。 那所以我们如何不出国门能够享受到全球领先的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哈，特别是海南已经开了这医疗的先行区，是不是有可能有更多的试水，还有尖端科技和高端的服务会不会太贵曲高和寡，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跟两位嘉宾继续聊。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价，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 明月寄相思， 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八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聊生命会的生命力。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生命会创始人董事长陈立和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医疗投资圈的肖恩大侠施国敏施总，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 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确实是很多人的向往。先进的精准医疗健康管理，可以实现延缓衰老、预防疾病吗？如何不出国门，享受全球领先的医疗服务？尖端科技、高端服务，会不会曲高和寡？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生命会联合创始人、董事长陈立，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施国敏，跟您一起讲讲生命会的生命力。 那么节目的上半段呢，其实我们谈了健康管理以及早期预防的很多理念，对比了中外的医疗条件上和技术上、服务上的一些差异哈。那么我想很多人会知道生命会所处的位置是非常核心啊。 不知道冰冰你想潜在的台词是什么？ 非常贵。 是不是非常贵？ 其实不是的，整个的，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能够通过我们的服务，专业的医疗服务，用严肃医疗的态度和资质、态度和资质就意味着我是一个完整的医疗机构，我有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科、中医科，严肃医疗的态度和资质、态度和资质就意味着我是一个完整的医疗机构，我有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科、中医科、医疗美容科等等。而这些科室为我做什么？是做完整的，刚才说到的整合的系统的抗衰防癌的医疗服务、因为它不是一个单器官的事情。那么刚才冰冰我们在上前面那一段就讲到了、很多人是没有时间去看，就好像是忽略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不知道去哪里看。 对， 你不知道挂什么科。 对呀、你要去找医生，医生觉得你这是事儿吗？ 对呀、同时你也不知道是哪个科，因为它牵扯到整个身体的很多多器官的问题、所以其实一直是应该是说我们在中国一直需要一个用专业的态度、用严肃医疗的资质来去提供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医疗机构。那么从一开始的话呢，实话实说，创造就是创立生命会，一开始其实是有点小我的，就想着 自己，我当时是40多岁啊，然后呢也想着我的父母，我身边的朋友亲朋好友都需要这样的服务，真的是看得见他们，包括我自己，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找这样的服务，所以呢这是一方面是自我。然后呢我的投资人呢，其实虽然他们都是很著名的企业家，其实从一开始也是觉得自己先需要，然后呢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团队那些需要，然后后来才发现需要的人越来越多，是才会发现，哎，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市场，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们无论是在租金啊还有地理位置的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所以才让我们其实是用远远的低于市场价的租金能够去租到特别高大上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的话呢，我们其实在全球去寻找好的技术和产品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找那些被优化了的产品，就它一定不是特别特别早实验室的那种技术，让人觉得不安全，或者是特别特别昂贵的，那也不符合国情，所以我们也在把大家的消费和承受能力考虑在其中。第三的话呢，就尽可能的把运营成本和这个管理成本压到很低，就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啊，就很多投资人去看过都觉得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和管理成本其实是远远的低于很多的这个民营的医疗机构的，这是我们来帮助客人去管理他的就是预算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对对对， 因为生命会的创始股东里面哈，有沈国军啊、杨向阳哈，以及像沈南鹏为代表的红杉资本这些知名的企业家。我觉得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做健康的人一开始是从自己的需求出发的， 对， 想帮助自己和帮助家人， 是这样的。 然后越做呢，你就难免的说有情怀，需要帮助更多的人，想要普惠到更多的人。 是的，是的。 您刚才说因为有这些企业家的帮助和他们的需求，所以您不管是从租金就是运营有很多 成本，对对对， 是有很合理的控制的哈。 对对对，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因为它就北京的生命会是在银泰中心，它是一个地标型的一个地方，所以再加上它整个的装修的这种格调啊，就会让人觉得是一个特别可能会觉得很高大上，但事实上你也知道，凡是成功的企业家，然后无论从我的投资人的角度还是从我作为一个医生的初心，他一定做的是普惠，一定是希望能帮到越多的人越好，而不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一个服务内容。因此的话呢，从生命会的我们说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的角度来讲，现在北京还有上海博鳌您看到的这些是我们的旗舰店，那我们开始做生命会 light， 什么意思，就是它是更加小型的店，然后呢更加的轻，它也是诊所，但是呢就是更加的容易去进入，它的年消费其实是平均一年是25,000到30,000块钱、花在健康和美丽的这件事情上，所以它可以你可以理解为面向的就应该是我们的中高端的人群，很多的白领都是可以去加入的。同时我们还做了第三个服务，我们叫做是生命会 plus， 就是生命会加，它更多的是以拿回家用的产品，那其中就包括了一些设备，就是我们说家用的小设备、穿戴式设备、口服的这些营养素、护肤品，还有等等这样的一些设备，那么是给那些可能无论是预算还是距离上面到达不了生命会旗舰或者生命会 light 的地方，但在家里面也可以使用，它一年的这个平均的这个花费大概在几千块钱，不到10,000块钱，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其实一方面是希望服务好人的这个健康，平均的这个花费大概在几千块钱，不到10,000块钱，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其实一方面是希望服务好人的这个健康和非常好的生命品质，但一方面我们也从不同产品的搭建和服务的搭建来去尽可能的服务更多的人群，去真的做到普惠。 陈总，刚才我在想您的从业经历，因为有在宝洁工作的经历， 对， 而宝洁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品牌，但是是有很多产品线的， 对对对，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来面向不同的消费人群和不同的需求啊。 是这样的，比如像宝洁，像光是这个护肤品这一块，那它的 大众的它可能有玉兰油，再往上升它有 Olay、嗯、再往上升它有 SK2， 所以你不同的消费的人群在里面都可以去找到 它，怎么用都是它的。 嗯，对， 都可以找到它的服务方式。 那时候说去超市或者是去商场里，你买来买去可能买的都是宝洁的产品。 这个是它的品牌战略了。其实我倒可以想补充一下，就是为什么就你刚刚提到包括小红杉资本这类投资了生命会。 对啊， 当然陈总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需求，这个小我自我的需求，包括这些投资人自我的需求，其实有了这个自我的需求，你就会有兴趣，有兴趣去了解这个市场。那么我这个地方就要讲讲这个市场，整个中国医疗服务它还是健康管理还是属于医疗服务这个市场。应该说在过去的十多年，整个中国医疗服务行业的增速其实还是相对还是比较快的。它是高于我们整体宏观经济的增长的。虽然说近几年宏观经济就是 GDP 它是在放缓的。近几年整体医疗健康行业它的加速度其实也是在放缓的。但是相对而言它的增长是一直摆在那儿的。包括接下来的这个八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还会是一个稳定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医疗机构也提到有公立的和民营的，公立呢是中国医疗服务的一个主体，但是事实上民营医院的速度它发展可能会更快一点。 特别是民营医院这几年哈，它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服务量上都在增长。 对，数量上提供的服务数上是在增加的，当然在这里面会有很多有品质的很好的一些机会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所以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一些细分的领域，包括有口腔，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肿瘤，包括这些抗衰老这块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机会，而这些机会它可以是快速的增长。那就是说基于一个小我自我的这种需求再去研究这个行业，我们就发现了很多更普惠的一些需求存在，更普惠的一些市场未来的增长，它是因为未来的增长我们是要尽可能去满足现在的需求和不断增长的这个需求。那有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未来就有很多的一些机会。那如果说再回到生命会这个预防啊或者说是抗肿瘤这块，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的这个肿瘤治疗确实它发病率和治疗这块跟国外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的。事实上美国在肿瘤的这个发病率诊断上面比中国是要高的，大概至少高50%或者60%多以上啊，但是它的五年的生存率也比我们至少高81%，就是我们的至少1.8倍。那差异就是他们早期的筛查的技术普及率会更高，技术会更好，另外他们的治疗方法也会更好。那我们这些都是可以去向美国或者其他的一些发达的一些地区国家或者说这些技术去学习的。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又有需求，我们这个技术和管理又有提升的空间，我们长期又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们还是比较看好这里边的相对比较稳定的又有品质的比较好的一些代表，我们会很去关注这些领域的一些创业公司。 就刚才说到这个海外专家和海外的新的技术，我在生命会的时候呢，您的这个工作人员把我引到了一个会客间，非常高级的设施，温馨的沙发，然后我们坐着聊了一会儿天哈。就前面墙壁上是有一台电视的，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呢，您的工作人员就说这其实是跟国际专家的一个远程会诊的房间。首先我是觉得比较吃惊，就是它没有像很多医院的远程会诊房间那么冷冰冰，特别严肃，我以为就是一个会客间。再一个就是那样的远程会诊间是有好几间的， 对， 所以海外专家我们如果客人有需求是可以随时能约到然后来进行这个沟通和诊疗的，是吗？ 是的，是的。基本上我们说的医疗发达国家，比如像美国、日本还有像欧洲的一些国家，我们都会跟这个国家的就是前就排名很前面的这些医疗机构和他的专家签有一定的合约。而因为从生命会的整个我们说的团队的组建来讲，无论是我本人还是我们的医疗团队，有很多都是有海外的留学背景或者工作背景的。所以我们在整合国际医疗的技术和专家方面是有非常强的优势的。另外的话呢，专家其实是蛮认人的，尤其是国外的这些专家，也包括咱们国内这些大三甲的专家，他其实不是一个完全是 钱来驱动的事情， 对， 而是他对你认不认可。 嗯， 对。 所以我们很多合作的专家，其实在外面如果换一家机构，可能给他的报酬会更高，但是他未必认可。所以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而且确实非常有意思。就是我第一次去生命会那边参观的时候，在他们那个墙上，他们墙上就是挂了很多专家的一些介绍照片， 那个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看到了一个我以前的老师， 哦， 对，以前我们朝阳医院的一个专家， 哦， 后来他也是在海外留学， 嗯， 然后又重新回到医院当了主任级别的专家， 嗯， 然后现在是生命会那边的专家。 哦，那从整个专家的架构来讲，我们其实把它分为三层。第一层呢，是我们的自己全职的，以全科医生或者大内科或者是专科，比如像妇科皮肤科为主的我们的全职的医生，那他们其实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管理客人健康和美丽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这是我们的医生团队的主流。那么第二种呢，我们叫做是知名专家，就大医生，但他更多的是在抗衰防癌这个领域的，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专家他都懂所有的领域，其实细分很细的，很细的。 对， 那是有，但是国际上是有一批在衰老的预防和管理疾病的预防上是有独到的经验和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么这批专家的话呢，他更多的是和我们的私人医生联手来为客人提供服务。就比如经常看到的是，我们可能美国请来的专家，首先我要帮他办这个在国内去完成就是去行医的这样的一些执照，然后落地后以后呢，他可能就是无论是一个季度来一次还是一个月来一次，但他更多的是提供的是一个全年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建议的一个方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不断的培训我们的私人医生，然后我们的私人医生在去执行这个服务的时候，同时也在不断的这个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技能。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就是尤其是早期加入的这些私人医生，到现在自己已经是很多其他医疗机构去抢的专家，所以 被培养出来了。 对对对，所以这是两层结构，无论是技术还是解决方案给到客人，也是最时效和最更新的。第三种是多元职业或者是合作的形式，是跟那些大三甲的主任级的专家跟他们合作。其实这个呢更多的是疾病层面的，它有点像是我们的底盘。那么生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要么请到大三甲的这些医生来做会诊或者出诊，现在多点职业也放开了，或者呢我们把它送到像肿瘤医院这个地方去做相应的治疗，这样的话能从真的是发生疾病的时候的解决方案，以及持续的全年的抗衰防癌的健康管理，以及在一些前沿的是很先进的医疗技术方面的一个指导和方案设计，综合的一个服务。 然后能形成一个整合的服务的体系哈。 对对对。 您刚才说了这个服务的体系里面其中有很多是面向想要抗衰老的客人的，对吧？ 对， 想要青春的客人的。 对， 那这一块的业务有哪些是既优于一般的生活美容，然后又不是那么准疾病的严肃医疗的，是有一些相应的业务可以方便我们保持青春，实现无龄或者是冻龄的吗？或者是把20多岁的生命的巅峰状态能够延续在那里？ 延续下，当然这是我们服务的非常主要的一个内容。那么这一块其实是我们的核心业务，那主要的希望就能够帮助我们客人呈现的是精力的充沛，活力的四射，然后情绪的愉悦。情绪其实是一个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对对， 所以很多客人我们管理了一段时间，他会说，哎，我重新开始对很多事情感兴趣了，甚至我想开始第二次创业了，或者我要想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而不是越来越周围失去兴趣的一个。当然还有第三条的话呢，就是我们容颜上的一个管理。那女性的话肯定是希望青春靓丽，其实男生现在对这一块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是希望能做到神采奕奕，无论是这个他希望看上去是有活力的年轻的，就希望能够通过服务让你活得比年龄更年轻，就是减龄的这个事情是真正的能做到的。 哎，简玲，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需要哈。这旗舰店在上海、新加坡、广州，您都有开旗舰店。那这些旗舰店的业务是有区分吗？还是相互有补充？ 核心产品或者核心服务是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各个店的话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特色，比如像博鳌的生命会国际抗衰防癌医疗中心，它因为有我们国家就国务院给的这个叫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先试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优惠，我们可以把一些更先进的产品技术和专家能够通过博鳌的这个先行先试的政策邀请和落地到中国，这样服务的范围就会更广一些，就会更加前沿一些。 有好多创新型的专利型的药物或者治疗方式， 对， 可以在海南先行先试，就在海南的生命会哈， 对， 大家可以享受到这种更顶尖更前沿的治疗。 海南这边确实在有一些医疗器械或者一些治疗方法上会宽松一些，但整体上了还是得符合本身药品质量安全这些原则，然后国家会给予一定的优惠的通道， 就是它可以通过快速通道来审批，它还是需要审批的，而且要有一系列非常严格的论证，它的入门的门槛就是必须是在发达国家已经被FDA 批准的， 就是在其他国家已经得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已经临床应用的， 对， 然后可以在海南经过审批之后先行先试， 快速通道，对，先行先试。 当然我觉得海南可能是更有品牌意义的这么一个点，就是如果说在那边做得好，那你整体品牌提升度会更好一点，因为如果单纯的去说海南人口肯定是不足的，即使你加上有一些去旅游到那边去做接受医疗服务的，总的量其实还是有限的，在我们整体的布局中不会特别大，但它起到的标志性的意义，起到了这个品牌推动作用，这个可能也会发挥比较大的一个作用。 就是技术的国际化和高度，对。 那既然有这么多旗舰店，又开到了新加坡还有海南，这个前期投入会不会很大？因为都是实体店啊，然后都要有相应的技术设备、装修、人力管理人员。 对，是这样的，开实体店肯定是个苦活，尤其不仅是投资的问题，而且医疗服务的话可以说事无巨细，尤其是医疗服务它对安全性的追求或者是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我觉得一方面的话呢，是因为看好这个领域，然后我们觉得各种的投入是值得的。 其实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医疗服务确实是一个细活，一个苦活，而且我不认为说医疗服务是一个暴利的行业，整体而言其实医疗服务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稳定发展的一个行业。如果说我们去投资这个行业，我们也不期望你说它一年翻个好几倍啊，我们不这么去期望，我们是说在原有的品质、基本的医疗质量这个做好的基础上，你适合自己能力的情况下，你去做扩张，你去做连锁，那可以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但绝对不是说是一个暴利的一个行业。因为这确实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尊重生命去治疗疾病的这么一个行业。 是的，它是一个相对比较重的一个 投资， 它不仅仅是说钱的问题，当然资金是一部分，其实还有这个当中运营的整个过程，你要投入的人力物力其实是蛮大的，所以它不太可能是说一下子一年要开好多好多家店， 不可能快速规模化复制。 对对对， 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得到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一些市场上有些投资人投了一些医疗服务机构，它发展非常非常快，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它发展快更多的是它做了一个在原有基础上的标准化，然后在这个标准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复制，它不会说在原来自身那家店上突然把业务量提升两倍三倍四倍，它更多的是掌握了这个流程化标准化之后在不同的地区做的拓展。 对，就像我们的生命会旗舰已经做了五年，总结了很多的经验，然后我们把浓缩的部分用轻就是标准化的方式去做生命会 light， 就是小型店和卫星店的拓展就会很快，但是呢不管再快，它其实医疗服务这一块就是一个老实的一个活儿，就是基本上我记得几年前当时资本还特别 疯狂， 特别疯狂的时候就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做一点轻资产的东西，你可以去做一些就是恨不能就是上半年估值和下半年估值就有好几倍的这个差别的东西，我说医疗就是一条踏实的路，没有选择，但现在回头看去是蛮欣慰的，因为当各种的故事都被风吹走了以后，就被各种的大风刮走 以后，那我们一家一家的店实实在在服务过的客人是在那儿的、 啊、 这是风刮不走的。 嗯，这个真正的效果和口碑是逐渐树立起来的哈。 对、 嗯、那陈总，您本来是学医，后来去了宝洁，其实那个是一个工业化大众化的消费品哈， 标准化， 标准化的。 对， 现在回到医疗领域，这样的职业选择，您现在回头来看，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的曲折？ 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有都是最好的发生。那对我来讲，可能有几个工作的经验的构成。第一个是临床医生，然后让我踏踏实实的看到了作为一个医生的亲身的这样的一种体会，以及一个医者的初心是如何被实现的，以及这个过程当中的所有的喜怒哀乐。 嗯， 然后所以这是第一份经验。 嗯， 第二份是在医药研究。 嗯， 我在英国加入的宝洁。 嗯， 其实我在宝洁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英国的宝洁的医药部， 嗯， 去做一个新药的研发， 科学家。 对，而这个新药是围绕着我们跟衰老相关的更年期骨质疏松这一进行的，所以也倒逼我当时学习了很多衰老管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嗯， 我是在这个领域，当时在英国是跟英国最排在最前面的20位顶级科学家去跟他们做交流，因此我就得准备好自己。那么在这份工作之前，其实我在英国的女王大学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工作了4年。 嗯， 这个时候呢我做的是癌症。 哦， 癌症的治疗。所以就可以看到，你看这一切都是一些医疗的这样，嗯，不，一些经验的一些积累。 嗯， 等我回到中国宝洁的时候呢，因为中国宝洁没有制药部，所以我就转到了它的消费品部。看似和医疗没有特别密切的相关，但是我们当时我负责的是跟他的就护肤护发和健康相关的品类和品牌。嗯，就会接触到很多的皮肤科的顶级专家，然后呢口腔的护理接触到口腔方面的专家。 嗯， 其实一直应该说是在大众消费品类里面，但是我其实从来就没有断过跟专家去打交道。 嗯，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点就是学会了标准化、系统化和这种流程化的管理。 嗯， 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嗯，这可能是在一般的医院里面学不到的。 嗯，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消费者洞察， 这个也是一般医院学不到的。 是的，因为你不需要去学，你就是每天你号都挂不上，你不可能去倾听消费者。 嗯， 而宝洁的话，它的消费者市场的这个研究部是全球可能是最大的之一吧。 嗯， 所以每年都花很多的时间去倾听消费者的需求。 嗯，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去为他们提供解决方案。就这两点是在宝洁14年吧， 嗯， 最大的收获。 所以我觉得这样回头来看的话，一个人所有的职业积累和生命的历练，可能都是为了你最终那个事业追求来做的储备哈。 对， 真的是最好的安排。 对，早就做好了准备。 这是用生命来准备的，然后也是让生命会有诞生、发展和更大的活力的一个助力， 有生命力的。 所以我们进生命会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是设计高雅又不失温馨的，就不是非常高冷的那种纯艺术范儿的。 嗯， 有一些花草啊、艺术品啊， 很多的木质。 对，让人感觉比较温暖和有生命气息的。 嗯， 而且您的插花我看也应该是有专门的设计的。 是的， 夏天去的时候看到了莲蓬和其他花艺的搭配的。 嗯， 这是要留住生命的美丽，或者让生命绽放在它最美的那一刻。 是的，您总结的特别好。 嗯，而且确实可以用公司的那个 logo 来解释，细胞花。 哦， 细胞构成了这个花。 对， 生命之花。 是，生命会的 logo 是其实就是一朵细胞的，就我们叫生命之花。 嗯，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学医的时候都看过，可能是不是中学的时候学到生物都看过，就细胞在分裂的时候，开始是单细胞，后来是一组细胞。当时其实在一组细胞，就是生命的最早期胚胎的时候，它其实是像一朵花的。 哦， 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就一页一页的这样的去构成的，所以我们叫细胞花。 嗯， 那另外我们特别希望传达的是，就因为我们服务的是健康和亚健康的人群， 嗯， 所以我们想通过我们的服务和环境告诉大家，医疗可以是美好的。 嗯， 美好的医疗你是愿意分享的， 嗯， 而不是说一种总是一种压力的一种状态。 好，那非常感谢两位的做客，希望大家都能享受到医疗的